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415集菩提。学修已交代不清楚，那些行商的住处都是空的，去都进出都要户籍凭证，督军守了3日都没有找到人。这些在东龙大街上肆意挥霍的商贾们就像是凭空消失了。孔丘在办差大院里收到了薛修卓的请求，他把茶盏放下，思忖片刻， 让他去吧。 带回信的官吏下去，藏玉在对面说， 此刻让薛修卓参与此案只怕不合适， 事关内朝，所涉银两又大，刑部拟定罪名以后肯定要三思会审。 孔丘重新把茶盏拿起来， 薛修卓是大理寺少卿，既然没有停职就有督察权。 薛修义到底是他大哥，他该避嫌呢。 曾玉扶着膝， 况且近来弹劾他的折子越来越多了。 不是我说，寻义，督察院也该整治整治了。 孔雀喝了几口茶， 那日在朝上弹劾薛修义贪污受贿没错，可旁扯到薛修卓就难免有携带私怨的意思，你看看那些话都是没影的事情。 他功绩超然，又出身世家， 曾遇到 恨他的巴不得踩一脚，若是皇上肯在处置薛修义的时候把他也骂两句，那也不至于这般群情奋起。 孔丘嘴里尝不出味儿，他搁下茶盏沉默片刻， 此事本就不该这般直接，薛修卓稽查田税，在丹城、吴城、传城、归田于民，今年雍城旱灾，江青山借粮遇到困难，在去都求爷爷告奶奶，就是这样，两人也没有碰拨给三城百姓的粮食，百姓都记着他，甚至愿意在家中供奉他的长生牌。皇上上回才驳了他继续追查田税的折子，赏了江青山以缓局势，如今要是因为薛修义这种混账东西责难薛修卓，三城百姓也不同意。再者，薛修卓和薛修义不睦，天下皆知，早就分家了。你们言官要皇上因此把薛修卓革职查办，皇上倘若照做了，不就是鸟尽弓藏、刻薄寡恩了吗？那薛修义勾结福满、贪污行贿，皇上立刻命刑部着手审查，也没有要为薛修卓而保薛修义的意思。该查的查，该杀的杀，不能逼人太甚。 曾玉听孔丘的话是要保薛修卓，便说， 言官进谏也是怕皇上偏袒薛氏，皇上若是万事都听薛修卓的话，是要乱君臣尊卑的呀。再说前些日子皇上颇宠福满，福满一忘乎所以，不就犯错了？ 孔丘指了指曾玉， 不错，正是因为皇上宠幸福满，福满才会错上加错，这回你看得不清楚。我问你，福满是什么人？他当初跟萧迟也交好，却能为投靠韩城诱骗萧迟也进宫，还能为前途性命反杀韩城，投毒案不了了之，皇上不追究却不是傻子。福满在内朝衙门里声望极高，子孙遍地，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两朝权宦，伺候在天子侧旁，手里握着能驳回内阁票子的批红权。现在皇上正值风貌，可以后呢？留着此等小人在侧旁，稍有不慎，轻则伤人身，重则伤国本。皇上不杀他，我也要杀他。 孔丘说着站起来踱了两步， 沈泽川陈兵北援教场，去都40000新兵究竟能撑几时，须得立刻请大帅出兵擒王。 上次大帅出兵清蜀部，军饷是薛修卓给的。如今再越天飞雀去打中伯，军饷还得向薛修卓开口啊。 刑部的狱卒熟悉薛修卓，替他打开门。 大人是要见薛点手吗？哎，只要有票子，我这就去开门。 薛修卓顺着狱卒的手臂看过去，仅仅瞬息就收回目光。 我是来见迎喜的。 狱卒没有多嘴询问，看过票子就引着薛修卓往里走，给他解着牢房门。 迎喜公公还有案子在身，就没有跟别人关一块儿，大人请。 薛修卓低下头进了狭窄的牢房。英喜囚服肮脏，受过刑，正蜷着手脚躺在里边，听见动静浑身一抖，一咕噜坐起来，抱着头躲闪，喊道： 我有罪，有罪，别打了。 薛修卓环顾四周，英喜从双臂间的缝隙里看到薛修卓，立刻连滚带爬地下了床，跪在他脚边哀求： 大人，大人是来查案子的，我有罪，我有罪。 他晃着锁链，指着自己的脸： 但我这回是冤枉的。 薛修卓官袍被迎喜攥皱了，他垂眸看着迎喜： 你的罪尚无定论，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若是能如实答我，我自会跟刑部官员酌情定罪。 迎喜慌忙点头，目光跟随着薛修卓道： 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我都是受老祖宗的安排。 是谁派你去启东监军？ 先帝派我去启东监军，此事是由老祖宗举荐的。老祖宗说我们父子一内一外，日后就吃穿不愁，再也不必仰人鼻息了。 薛修卓继续问： 边郡的军粮是你换掉的？ 宁喜哪想薛修卓要问这件事，他松开手瑟缩起来，目光躲闪，闪烁其词： 我不过是一介监军，怎敢调换军粮？ 他看薛修卓神色不悦，竟随口攀咬起来： 那陆广白叛逃，可不是我逼他的。 薛修卓俯身拽住了迎喜的手臂，再次问道： 边郡的军粮是你换掉的？ 迎喜呼吸急促，躲闪不开，只能抹着鼻涕眼泪悔恨道： 此事真的非我本意。大人，我只晓得把良辰换一换，但谁知里面是美米，我若是早知道是美米，就是给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换。 他讲到此处，想起这一年的担惊受怕，忍不住涕泗横流： 老祖宗可害惨了我呀，大帅拿着我，我就是替驸马顶罪的，他心里有愧，自然要救我。 薛修卓一直在查边郡军粮案，所涉兵部官员都没有问题，他只知道迎喜再度进宫，才想起监军太监蝎子。薛修卓盯着迎喜问道： 你进宫想干什么？ 迎喜使劲摇头，满脸狼藉，哽咽地回答： 不是我，不是我呀，此次进宫当真是福满教唆。大人，他六月就写信于我，要我替他好生照顾院中花草，就是等着九月又来博主子欢心，我此次真的是来送花的。 你们藏在曲都究竟还要杀谁？ 薛修卓抬高声音。英喜被拽得疼嚎啕着： 我不知道，我都是冤枉的呀。 沈泽川呢？ 薛修卓神色逐渐阴沉。 沈泽川也是蝎子？ 宁喜胡乱摇头挣扎道： 我与乱党没有关系，天地良心，我与乱党没有关系。 萧迟也举荐福满上位，是不是也受沈泽川教唆？ 迎喜推搡着薛修卓，薛修卓在这刹那间背部生寒，他想不通的事情似乎都能通了。 还有告发魏怀古的那封异报， 薛修卓眼神可怖。 是你们宦官换掉了牌子，由刑部改为户部， 目的就是让魏怀古自首，切断尾巴以保蝎子无恙。是福满，是宦官， 难怪朝中根本无迹可寻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